起来，我大约晚上才一该，我开始做起来，阿妈我我真太厉害。都跑在一个走马，起来，都跑在一个走马，我在，我在。 接翻嚟啦，我 check 下啲人有冇饮醉酒先。 冇， 系。今晚我哋 今朝有酒啦， 出声啦。有啲人其实系喺度 赞叹紧啲酒店， 就因为我哋多谢阿 Josh 啦，带咗两支，带一支红酒咗支， 系啊，呢支甜酒嚟嘅， 系啦系啦， 一啲好少饮嘅空白酒。 我哋其实系坐咗喺度， 甜七糯米酒嘅东西， 点解又有你份 啊？2006年啊， 吓，你只 Gary 啊， 你出去睇翻护士啊， 咁啊，系啦，咁啊，我哋就。好 enjoy 啊！呢度又又飲下酒啊，咁喺度做下節目啦。咁其實我真係講咧就係、是、咧，其實我有三個節目咧，我哋啊唔係有兩個節目咧，其實我哋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可以就咁齋噏嘅，即係一個同阿迪有關嘅節目咧，就是、電玩頻道。一個咧就係、是、咧我哋有台嗰個咧戰艦呢個周記，即係嗰呢兩個節目咧，其實係即係咧係点讲咧？即系好高成本嘅，其实，即系你睇，我成日听阿的个节目咧， 佢哋嘥好多， 嘥好多钱咧，买玩具， 做好多。 即系如果有一日咧，个节目停咗咧，即系唔好以为有咩政治迫害，其实冇啊，好简单， 冇钱 都冇钱啊，打去做战斗，咁好，都要嘥好多钱噶。即系系啊，所以我呢个唔系，其实我呢个讲俾萧山听噶，即系唔好以为我啲节目好平啊， 嗰啲其实 好贵啊，真系。 其实我啲人明， 个礼拜真系使几万银嘅，即系。 嗱，我哋應該攞翻發票出翻數噶啦， 唔係出唔出數唔緊要，唔係起碼俾佢知道我哋係大製作， 係啊， 唔係小本經營啊。咁啊，即係啱啱又飲咗啲酒，你知有時我諗起呢樣嘢啊。喂，只要插題，我哋講咩啊？ 都係講翻啲有同啲錢有關嘅。 我哋未講即係未講翻主題之前咧，講下呢個禮拜，即係有我每個禮拜我都要報告下噶嘛，即係大地震啊嘛。呢個禮拜咩講啊？講下籌款啊， 係咪同綁錢有關 啊？唔係我應該上禮拜我 check 下，就係我上面嗰啲地方點樣籌款啦。咁打聽過下嘅，原來真係㗎，各大呢個工廠啊、桑拿啊、唱歌啊、 有特心口嘅真 係餐廳啊，乜渣都，總之咧都係夾啲員工就籌款嘅。咁啊，大大小小啦，即係我間間唔同嘅，有啲咧就要規定啊，譬如話每個員工。$100， 系 话都几金噶， 好金啊， 好金就直扣噶啦，人工直扣。 呢个感觉咧，令我好似咩咧，就系香港酒楼咧，嗰啲侍应咧要卖月饼券， 系啊， 又或者系卖粽嗰啲。 唔系两种情况都有，唔好即系有啲都值得表扬嘅，就随意任啲员工去捐咯。咁就即系你中意$10、$8啊，咁样都可以捐咁样咯。吓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我成个礼拜喺大陆啦，即系嗰调子啦，即系睇電視嘅調子其實就其實冇乜變嘅，講真，即係譬如話我知道，譬如香港就開始已經係進入呢、這個即係批判嘅時期啦，即係想捉啲人出嚟啦，咩豆腐渣嗰啲啦，咁但係其實大陸咧就唔係話冇講，不過呢個唔係主要嗰個基調啦，因為冇即係喺大陸就即係知中央台就嗰個格調就係你唔好破壞氣氛，我哋仍然喺度玩緊呢個温情 社會和 諧。其實香港我有少少更正嘅，香港係有兩個調子嘅，除咗批判之外咧。都有一個 繼續玩温情啊， 唔係褒獎嘅，開始係點樣讚揚啲救災嘅人員啦、解放軍啦，即係有兩種調子。 呢個喺大陸就好犀利咯，係Henry講先啦， 補充。因為已經搞咗太耐咧，人啊應該都唔會再救啲幾百個鐘頭未死噶。咁我今朝睇新聞開始係 冇奇蹟啦，係咪？ 開始係講話上次咪有個190多個鐘頭嗰阿婆冇死到嘅，而家開始係講救佢嗰兩隻狗， 有人 收養啊， 企定定唔走嗰啲狗。 唔係嗰阿婆係點樣咧？話唔知190多個鐘頭都冇死到，咁因為只狗咧不斷去揾啲水嚟，佢一不斷有水，所以冇死到。所以呢，我尋論今日睇下，已經開始話唔知有志願人士話想收養嗰兩隻狗啊。 哦，我睇到。 跟住呢幾日就喺度揾嗰兩隻狗，都知揾到啦嘛，而家。 最後補充一句啦，就係。 香今次嚟講大地震嘅頭條咧，係應該做咗15日嘅，但係都唔夠睇到呢 個時間19日，即係未放到幾號，係啦，都係陳冠希最叻， 冇錯，都係震嚟咁耐， 都係震佢唔走， 係啦， 哦，住啊，哦，明白明白。不過我成個禮拜睇得最煙悶咧，就係睇呢個成日聽嗰只即係黃家駒嘅歌，咁嗰個咧係好鬼煩啊！咁但係咧大陸就有大陸版本㗎，唔同香港啊，因為我就兩邊台睇到嘛，咁你香港嗰邊就係香港啲歌星啦，咁大陸嗰邊咧就係一開頭係成龍嘅，跟住然之後咧就一大扎咧就係大陸，嗱唔好擰頭喎，大陸版本係好睇啲㗎，因為大陸版本咧多好多啲有超女啊，有范冰冰啊，嗰啲嘅係咪好睇咯先？好好睇啊， 好過睇過阿容祖兒， 同埋佢睇啦，係啱啊，嗰個即係咧你好過睇香港啲歌星咧就係咧個嗰個樣。咧，即系苦口苦面死老豆咁啊嘛！但系佢哋嗰啲样咧唔系噶，系比较即系 朝气啲， 有啲朝气啊！咁嗰个版本个 video 系好睇啲嘅，不过我唔知道香港有冇得睇。 不过你讲可以补充一句啦，因为上个礼拜即系我 part time 嘅关系啦，咁啊，即系因为上个礼拜啱啱嚟，啱啱上个礼拜日咧就即系演艺界嗰个筹款啦，喺各大商场都做啦。事实上即系香港嘅歌星，你会睇到上台咧，即系嗰个 系啊， 系 啊， 揦晒后面， 仲系嗰啲好渣嘅， 又系咁啊揦。但喺度透露少少啦，即系当落咗台之后，大家都嘻嘻下， 梗系咁噶，梗系咁噶。同埋佢哋真系冇佢哋个思维系好单简噶嘛，即系总之一讲呢件事咧，就 一定 系揦面，系啦，即系死老 好笑， 好单向性， 系啦，即系好似冚家铲咁样噶嘛，一定要成个样就系咁呢个冇办法啦，啲即系 呢个文化嚟。 level 問題我諗係 香港藝人嘅文化。 不過我即係我最後我總結一下啦，即係我上個禮拜我成日聽阿蕭山啊鬱敏教授啊，佢成日講啦，即係話呢單嘢，即係睇到今時今日，即係大陸個傳媒啊，或者係大陸政府嗰、那個、那個開放啊，係有啲進步啊，至少即係其實唔正主要兩個講，即係香港好多媒體都係咁講啦，即係大家。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個我定個標準。咧就係、是、我唔知道會唔會係比較定得高啲咧，即係我覺得就話、是、我都希望見到中國係有進步，但係我諗如果你想見到唔係即係幾時你會見到中國會進步咧？就係、是、當有一日如果你見到一件事再有一件咁嘅事發生，而係唔使阿爺吹雞就要默哀三日啲人先會默哀咧，而係喺阿爺講默哀之前啲人夠膽默哀咧，我唔係話佢諗唔到啊，係佢夠膽默哀咧。咁 我覺得 有你會見到嗰日嘅時候咧，咁就中國就真係有進步啦。即係有多嘢咧，其實就係、是、我想講意思就係、是、好多嘢係見到都唔敢做嘅。即係譬如仲有譬如話，包括你有咩預警？預警究竟係咪真係我當係真係有啊？但係好簡單嘅啫。其實唔係話咁政唔政治啊。即係你喺中國做為官之道就好簡單。喂，但係如果我喺大陸做官啊？如果我一早收到風，即係四川會地震咧，我都唔會講出嚟嘅。 唔會講， 因為最後個後果就係咩？如果我講出嚟唔中嘅話咧，喂大佬，我就咩嗰啲咩泄露國家機密啦，仲有嗰啲咩咩分裂祖國嗰啲罪咧， 唔係中咗你都係 十幾廿殺 一樣係拉呢啲罪。 係啊，但係 未來三代你都 呢啲十幾廿殺係死刑， 係死刑。但係仲有奧運期間喎。但係如果我唔講出嚟。如果我唔講出嚟，真係中咗啊，咪死翻十萬八萬人咯。即係毛主席講嗰句，十幾億人死一半都未都唔算多啊，嚇！ 你冇死到， 係啊，唔係唔使死啊嘛，唔係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喺大陸為官就係咁樣噶啦，即係呢啲嘢，大佬你唔可以預早講噶，即係等於沙士嗰陣時，你唔可以喂未有沙士，你話有沙士就好大鑊噶啦嘛，即係未有地震，你話有地震亦都係好大鑊嘅事嘅。呢個喺大陸嘅文化係咁樣咯，係啊。咁啊，仲有冇咩補充啊？即係個地震 捐款啊嘛， 捐款啊，哇！係喎，你有嘢講喎，捐款 係，我就啱啱上禮拜喺度睇咧，你即係係咪個個都攬攬？我睇翻咧，即系早轮上礼拜喺东森新闻咧，咁啊讲下胡锦涛去绵阳市啦，绵阳市就系四川 第二大城市啦，除咗成都之外，最大绵阳噶咯。 嗯， 咁啊，影东苏新闻就做咩？影到佢嗰个市委书记嗰个叫谭力啊， 嗯， 话全程好好笑容噶， 嗯， 跟住俾人系咁喺度插我啲，我话上去国内啲网站都话，哇，点解条友笑哈哈救灾啊嘛，真系。跟住我怀疑唔知系咪阿胡忠同佢讲，话喂赔翻千零亿俾你。可能諗起有水 cap 唔會有關係啦啩？ 唔係，我覺得咁樣， 嗰樣好好笑，嗰樣有 啫。唔係，我覺得咁樣，即係有陣時就我反而調翻轉睇咯。即係我覺得就係話唔知你譬如一兩個 shot 影到佢點解笑，咁唔知點解佢會笑啦。但係即係我又覺得未必話嚴重到，即係嗰、那個調子係一定要大家苦口苦面嘅，咁你就一定要苦口苦面咯。即係我覺得都是那句啦，即如果你要話中國幾時有個進步呢，就是話即係你好多嘢係 free will 可以啲人民可以自己做嘅，即係譬如話我鍾意捐錢就捐錢，我唔鍾意捐錢唔會俾人鬧嘅，唔會俾人批判嘅，大佬係啊，即係譬如話我係真係譬如話有條傻佬係覺得嘩嗰啲人係抵死喎，唔點點點，喂大佬，即係你有聽下蕭山嗰個節目，佢都有講過一單新聞啦，嗰單新聞就又好奇嚟嘅，就係有個四川有個女仔，即係就唔係我唔記得边个嗰个女仔嘛，即系佢闹话嗰啲， 唔系四川嘅好似， 系啊，佢话呢单吓呢单嘢，即系唔知点阻住乜乜啦，即系话四川嗰啲麻 Q 饭， 跟住俾人 就俾人拉鬼埋啦，即系 因为网上 好奇， 因为网上啲娱乐停咗三日啦嘛，佢可能冇得睇 啦，系啦，即系譬如可能冇得斗地主又冇得斗三日咁样又， 唔系冇，我哋都讲过啦，冇得斗地主， 唔系但系我哋冇行出嚟闹啊嘛，闹俾人拉啊，即系呢啲咪就系话。即係你話係咪進步呢，咁即係見仁見智 咯。再即係再補充多少少啦，即係因為有單新聞係李連杰嘅，我唔知大家有冇聽過。李連杰個一基金呢，其實之前喺大陸做咗好多嘢嘅，例如即係扶貧山區咁啦。咁佢今次四川震災度呢，佢捐咗100万出嚟。 嗯， 即刻被人插到趴喺度，原因嘅原因就是因为觉得佢揾咁多钱嘅时候，点解要捐咁少钱？ 好多啊，话俾你听，你喺你上网啊，或者系喺啲大陆嘅报纸睇到好多呢啲，即系我觉得喂，做乜嘢啫？屌，即系咧，点解要咁样去计住人哋嗰啲钱咯？即系点叫多，点叫少先？ 系 大佬捐钱系自愿噶嘛，大佬。 但系我报即系再补充点，佢個回應嘅時候咧，佢回應得幾好嘅，話咩咧？正如你頭先講，點解要計較個錢嘅銀碼？ 係啊，係一個心意嚟噶。 佢話佢覺得個心意嚟，同埋佢好夠膽講一樣嘢，就係、是、我哋會持續繼續捐錢落去，但我唔會話俾你知我會做啲乜。係 啊， 由得你哋批評。佢講埋呢一句，即係、覺得 李連杰講 係啊，呢個咪人咯。OK， 係咯，因為開頭落幾多係嘥氣，我覺得，即係跟住落去，你係咪持久性咧？ 冇，唔會短持久，我好相信係，即係呢單嘢就即係炒埋呢個月度， 唔係 嘅，就開始。 即係我一路都好擔心，就係哇，就係頭一陣啊！ 你信 跟住乜都唔做， 即係喺嗰個地震嘅重建咧，嗰條尾數咧埋單咧，一定係四川嗰啲人自己埋單嘅， 係啊，我都相信 你埋單。其實咧，點解咧？其實因為點解今次嘅地震，即係你會睇到上面捐錢嘅情況咧？過去有一次應該係。陕西我冇记错，应该水灾嚟定洪灾嚟嘅。咁、国家拨咗6000万嘅人民币落去啦。最后陕西省嘅市政府，因为报纸写嘅，陕西省政府系点咧？俾得60万落去。 而家已经 开始，每人俾1蚊派翻出嚟， 七除八够好大镬。系仲有就系而家已经有两个情况出嚟啦。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嘅，就系、是、开始有好多挂羊头卖狗肉嘅捐款嗰啲机构啦，即系捐咗钱唔知去边嘅。 系 呢啲全中国而家已经有好多，亦都拉咗好多。咁同埋咧就系开始咧有啲捐款咧系去到即系四川去到翻镇嗰啲干部嗰啲咧，已经开始有啲 cap 水情況出嚟， 直情係咩啊？一架物資車運去，係運喺間係運佢間士多電動買翻物資嚟咁。 所以我正正就話，即係唔好成日咁先豪咯，諗得即係話， 喂你捐咗落去， 係啊，即係捐錢，我都話阿爺大 Q 把錢， 係啊，我成日都係想講 嗰個制度啊，即係。你而家係冇嘢可以做得到啊！即係嗰啲人要 suffer 係繼續 suffer，可能最後呢張單埋單嗰個就係佢哋自己嘅啫。係啊，即係呢個係好可悲 嘅。嗰千一萬喺成都要瞓街，我相信要去到12月，可能出年先再有得重新安。 係啊，所以我就話我成日勸我啲四川朋友咯，我就話如果你有仲有少少辦法嘅，不如走過啦。因為重建係好麻煩。 因為冇得鬧嘅，因為神户大地震當年都係成年先可以重建。 道。 唔、嗯、係，因為佢捐錢，我喺翻啱啱呢個禮拜喺翻啲報紙講，即係其實佢，即係其實你啲人去捐咧，即係我哋香港人去捐就可能覺得因為我哋信嗰個機構。咁、 嗯、 但係問題，如果你喺國內捐，如果你大，即係我諗我哋可以捐款途徑就紅十字會啦。紅十字會已經講咗啊嘛，啱啱我上個禮拜睇報紙話佢而家唔收任何手續費啊嘛，即係佢唔會收 service charge 嘅。係 OK， 咁你一係民政部啦，一係財政部啦，一係中國慈善唔知慈善會啦 嗰啲啊， 嚇啊救世軍會係，即係佢哋會直接攞佢即係。但問題就係話，點解我成日都話，我今日同我朋友喺上海都講，佢哋捐話，我問我朋友捐咗幾錢，我捐咗1500，哇！我哋捐咁多，佢唔係啊，我哋捐埋俾一個朋友，直接係攞入去四川，即係真係俾到嗰啲人， 嗰啲先至會有心 嘅。因為好簡單啫嘛，即係如果你話佢哋嗰啲機構，因為佢哋冇 NGO 嘅，佢啲 NGO 係一啲好細機構嚟。 係啊，有你都信過啲。 即係問題簡單啫嘛，你諗住我捐錢，你 cap 唔到我水路啩應該？但問題就話如果。假設係某一個佢哋嘅機構啦 ，OK， 佢又有錢，又有物資嘅 ，OK， 我喺北京收咗之後，咁我錢我喐你唔到啊， 嗯， 但係問題係我物資，我喺北京話邊度運到去四川，我有 logistic 有好多嘢噶嘛， 嗯， 佢有一樣喺我可以做下條數嘅，咁當然而家佢都話有呢啲機構，譬如紅十字會啊、中國慈善基金呢啲，全部審計處都會有人落去睇住盤數點樣去做啊，我 even 講到好誇張啊 ，Pete Marvin 同佢做 audit 啊，諸如此類嗰啲嘢， 嗯， 但問題是你一路篤落去。真係邊個知啊？ 嗯， 即係佢內裏邊嗰個使費邊個知？即係我話運一程車，我可能係要200萬。 唔係大陸人咧，係有大陸人嘅方法㗎。即係咧，你做咧就係咧有好多成都嘅、嗯、有啲熱心嘅人嘅市民咧，佢、 嗯、 哋就佢哋幾有意思嘅。佢哋就點做咧？佢哋我諗嗰、個原因都係因為就係佢揾唔到一個正確嘅途徑去捐錢咧。咁、嗯、佢有多有非常多嘅成都嗰啲市民咧，就會係點咧？佢就佢哋就自發性咧就揾價就自己。譬如幾條友，譬如阿 Henry 有個 Jeep 嘅，咁、 嗯、 我哋就約定有一日，跟住然之後咧就大家阿的你去超級市場掃曬啲水佢，跟住阿靜你去掃曬啲公仔面，乜嘢餅乾嗰啲啊，好啦，大家分工合作，然之後同埋咧就，然之後咧就啊，仲有邊個想仲有啲錢嘅，就攞埋出嚟，就一次過咁啊，一個 team 一個小 team 咁樣咧、嗯，就自己揸下車入去，咁佢哋入到去咧，我睇嗰啲個案佢哋報道咧係好過癮嘅就係，佢哋係唔相信所有任何嘅喺當地嗰啲機構啊，佢哋將呢啲物資錢全部。gather 曬之後咧，佢揸下 jeep 入去沿途，見到有邊啲撞似好慘嘅人， 就 俾翻餅乾你，俾盆水你，係咁樣派啊，一路派啊，咁樣第一即係你會覺得好。你聽完都好騎呢啊！ 但係呢樣嘢有用喎， 有用噶， 有用 超快咯。同埋但係同埋就係話入，但係你有幾危險嘅喎，即係啲家人又幾擔心你。咁佢就但係好多四川嘅喺成都嘅人係做呢樣嘢嘅。咁你話做呢樣嘢為乜咧？就係話，即係我諗多多少少就係同我哋頭先講一樣咯，就係佢哋揾唔到嗰個揾唔到 冇一個值得信賴嘅 信得過 reliable 嘅 NGO。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清楚喎，即 係不要做又不如自己做。 NGO 系 咪？如果系啦，咪真系有心去做，有心去做咧，就不如自己做， 亲力亲为啦。 呢样嘢真系难噶，你揾个信得过嘅。 系啊，我睇嗰个系好有意思，佢哋系三四个年青人，咁佢就即系 spend 咗两三万，咁你咪入去系咁派咯。系、 嗯、 啊，见到细路仔又派咁。 即系所以我觉得就系你，即系早两个礼拜佢话，譬如阿马云啊，譬如你话黄石啲佢唔捐钱咧，因 为 其实好简单。如果佢譬如馬雲啊，或者係黃石啲人去到咁有錢做生意，譬如做地產啦、做 I T， 你估佢哋未同政府打過交道咩？你估佢冤枉錢佢使得少咩？ 我唔 知。如果佢係明白嗰樣嘢話，佢會唔會再 rely 信你嗰個 system 去捐錢落去俾你？ 我有保留咯，因為你即係我唔係話你一定要捐好多， 嗯， 但係點樣講咧？你實俾人 唔係，同埋多與少真係好難講。係 啊，即係冇界。 嗱，你話佢你攞翻的頭先講嗰 個一百多， 你話 一萬多， 李連杰捐一百萬，咁我100萬，你話少，我如果李連杰捐1000萬，我好相信亦都有人插佢少啊。 嗱，講多個 大佬，我捐埋底褲出嚟俾 你 咩？ 你 係 講多個冇啊？ 你連成條底褲出嚟， 李連杰捐完頭髮都會有人話少啊。 嗱，講多個故仔出嚟 啊！好多， 我冇記錯咧，廣東省其中一個廠家啦，佢都係捐咗大約。1000萬到嘅，佢捐1000萬，但系佢间厂俾人上市公司嚟嘅，俾人爆咗出嚟咧，佢一年咧就赚20多億， 吓， 20多億就一年，咁最后俾人焚， 佢都开头挨嘅，佢都挨到话，即系我觉得我系捐咁多去帮你哋啦 ，OK， 1000万唔少噶咯， 但最后点咧？俾人焚嘅情况又顶唔好，最后捐咗1亿出嚟， 哦， 嗱，捐咗10倍， 喂，啊，呢啲有啲好似 我哋阿成哥一开波都系捐3000， 喂，即系你要明白喺国内嗰个 好鬼清装嗰啲， 我觉得第二样嘢就系话 朝嗰啲剧集， 即系我啊，各位网友。批评嘅 OK， 我觉得就是好似即系所谓买关帝 OK，你俾3000蚊唔够啊，大佬，我要俾多30000蚊买个关帝翻嚟，完全系嗰样嘢嚟，我觉得 黑社会 群众压力之下就系啊，即系变相我觉得嘅，其实大家都系捐个心意啫，系啊，系啦，即系你话要夹硬做，我觉得冇。 所以我其实我你哋有睇啊，即系有一个有一个阿伯伯咧喺四川嘅咧，佢唔系初初捐。其实佢而家实际捐，佢捐咗5万，先捐5万，再捐100蚊就银行换完啲散银。其实佢本 好穷噶嘛， 系啊，我觉得 呢啲咪圣经古仔咯，即系有讲耶稣啦，即系圣经，不即系嗰啲人冇读过圣经嗰啲大陆嗰啲冇得讲啊，系咯，即系多与少其实系咁样计噶， 系啦，冇错， 系啦， 即系其实佢真系将佢自己所有嘅捐晒出嚟， 系咯， 冇噶咯，大佬， 系啊，咪呢啲咪值得表扬咯， 系， 唔系即系都系啊，讲嚟讲去都系， 即系我觉得唔系条数啊，系， 当有一日中国冇呢啲事发生咧。咁我就真係可以話你係進步啦， 係 即係嗰個 free will 係好緊要咯，即係如果譬如話好似如果你夠膽有人話俾我聽喺呢個中央吹雞之前你已經默哀咗嘅咧，行出嚟默哀咗咧，咁我話你叻啦， 我有啲擔心咯， 公開默哀， 即係吹雞之後你一你我你隔五分鐘， 依家係 次啊都， 依家係咪都默哀啊？依家 係咯，唔好意思啊，咁你做呢啲， 但係之前話默哀俾人踢出去咯， 係咯。 依家系啊，之前俾人话冇呢啲嘢，唔会发生呢啲嘢 咯。系啊， 咁我哋就话又 咪总结啊，系睇到转话题之后，总结就系话，你中国要咁样进步咧，过多50年，我都唔觉得会睇到呢啲咁嘅状况啊。 哦，咁啊，唔知啊，睇下睇系点啦吓。咁啊，我哋讲翻，我哋讲多少少咯。阿 Henry 头先冇乜点讲，福建厦门。咁啊，你想讲下啲乜嘢啊？关于 哦，厦门就好简单啦。嗰時翻去做嘢咧，有時去。 喂，你試過坐個車嘅喎，係咪？ 啊，坐個車。 喺邊度坐車？ 就喺香港坐咯，坐去嗰時有借公車去翻廈門嘅。 坐咩？坐巴士？ 巴士大巴咯，大巴嗰啲大嗰啲巴士裏邊有細路間嗰啲咯。 而家有冇噶？ 而家應該都有啩。 有， 應該有嘅。 我搭過一次， 應該有嘅。 而家快好多啊！ 即係類似喺中旅社買咁樣。 同埋而家福廈門翻香港係好快噶。即相对以前10个钟咯，相对地短好多， 都要10个钟。 耶好耶啊！ 咁以前要几耐？ 10个钟啊， 10个钟算快啦。 以前20几啊，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去福州都30个钟啊。 哦，系啊，唔系越因为有公路越嚟越快。 系啊， 公路。其实你譬如早年咧，如果你翻啊汕头嗰啲都系噶。 系啊， 潮州汕头嗰啲咧就系10几钟。嗰啲巴士咧就好过瘾噶，好似旅行团咁噶。我唔知你应该系 Henry 带嗰啲就差唔多嘢。系有一包你一餐食嘅。 我都 有冇？ 系有。 中途咧系会落车 喺油站边嗰啲咯， 某一间酒家点好晒菜噶，咁然之后就白饭任食嗰啲咁样。 我都喺食嘅， 系啊，10几个钟头噶，你讲笑啊？ 我想问下嗰个巴士咧，系咪要好似以前嗰啲，即系咪好似依家嗰啲喺广州搭嗰啲车入系瞓床咁样嘅？ 唔系，香港嗰啲系舒适好多噶，同埋入边有厕所噶嘛， 即 系车入边有厕所。 系外国牌子嚟噶，即系可能系买 Scania 系买 Scania 啊、Volvo 啊、Man 嗰啲噶啦，应该系。 系啊，同埋嗰个年代咧，佢好清楚你呢架车系香港嚟嘅。 喂，一嚟系有牌啊！ 喂，佢睇车牌都知啊，一嚟远都知噶啦。 因为佢我第一次去就应该系搭巴士翻系差唔多。都有10年前，我啱啱结婚嗰年好似，咁我就捉埋我老婆翻去啊嘛，之后我老婆唔会再翻去啦，已经因 为太辛苦啊， 系啊，6点零钟喺北角啦，喺城市花园酒店嗰度搭咯，咁一路上车翻到去厦门，大概系6点零7点钟到咯， 即系一日咯， 12个钟头咯， 咁你系衰嘅， 早啲啊， 你86年嗰时翻去坐飞机， 唔系你 10年先翻去，你竟然坐车同你老婆， 因为86年嗰时有翻你啦， 少咗个 air 啫，都系坐 bus。 我第一次去我91年啊，哇，结啦，即系耐啲啊，相对地耐啲啊，辛苦啲啊，冇分别噶啦，跟住， 有冇人试过坐船啊？ 坐船我阿媽試過，有啊， 福州有。 廈門我阿媽搭過，我阿媽個而家即係譬如我阿媽同我就間唔中都翻去，而家佢哋好似係我聽我阿媽講啊，係夜晚上船 嚇，第二朝到啊， 第二朝到， 第二朝到 嚇坐船 都快 嘅，去到嘅係去到嘅。 O.K. 因為但我就真係未坐過，即係而家你坐嗰啲咩雙魚星都有去廈門㗎嘛，除咗落去 知啊，係啊， 都有㗎嘛。 咁你仲有咩見聞？ 講多樣嘢，咁就因為我哋都係後生啦，三十零四十歲到啦。O.K. 咁我哋嗰時翻去做嘢咧，就會有時同啲國內喺嗰邊做嘢啲朋友傾開偈㗎嘛。咁咧，我哋嗰時發現就去廈門啦，可能Joseph都去過，冇去過廈門嗰、那個國際展覽中心。在海边那个 有 那个呢，如果你星期六星期日呢，而家我就唔知啦，早几日去我都睇过，去到海边嗰度呢，啲人係排晒喺度呢， 佢唔係日开㗎喎， 唔係嗰个最近站出出边係一个广场嚟嘅，跟住去到海边嚟㗎嘛 ,ok, 咁你见星期六啊或者星期日啦，有 weekdays 都有嘅，好多人呢夜晚晚呢就一个个企晒喺度嘅，咁我嗰时问我企喺度做咩， 做咩呀， 打電話翻台灣啊嘛， 佢而家仲有 嗰度收到啊， 佢嗰個係收到台灣信號 嘅。而家仲有個咩？ 打到噶，打到我早三四年翻嚟都仲得噶。 我真係唔知啊。 咁同埋佢哋講就係話 手機息路， 手機佢收到收到嗰邊噶，嗰邊即係台灣嘅信號。今年嗰今年嗰邊可能佢有快遞站會收到嘅。 係。 咁另外兩樣嘢就譬如佢哋話佢哋細個嗰時啊，即係可能同我哋差唔多年紀啦。咁如果係你去海邊啦。天氣好啲咧，你見到對面有四個大字咧， 我不嬲都有啊，呢樣嘢不嬲都有，唔係 咩四個大字 啊？無忘在不， 或者唔知中咩統一咁啊？係啊，咁啊，另外佢哋仲有啲 反攻乜乜， 係啦係啦，咁另外仲有咧就係 會轉咗 成，我哋另外係咯， 屌換畫啊嘛， 係冇問題。 咁另外一樣嘢，佢嗰時同我講咧幾 interesting， 因為佢哋嗰時我有個朋友嗰邊，佢都係大我四五歲到咯，即係大概係四廿歲松啲。 係 佢哋嗰陣時咧，如果細個嗰時佢哋冇嘢做咧，好中意去海邊嘅。海邊咧，你間唔中會執到啲咩咧？會執到啲糖咁樣。 哦，知啊，宣传品 系啊，佢哋会喺台湾边咧掟啲糖嚟咧，飘过嚟厦门咧， 玻璃樽啊， 玻璃樽啊，执啲糖嚟食咧，咁啲糖里边有张有张纸啊，又系嗰啲 哦， 又反攻乜乜， 反攻乜乜， 忙乜乜， 忙乜乜， 我咧有个阿伯嗰张相，可能阿老蒋张啊，呢个阿伯几好人啊，成日掟啲糖过嚟，几 啊呢啲几有趣， 几有趣嘅嗰时， 不过好惨嘅，其实再你再深究咧，真系知佢哋即系两岸嗰种隔绝咧，其实。都会喊嘅，有时听到，即系我最初接触到啲老兵啦，即系好耐冇翻嚟嗰啲，翻嚟即系都几惨嘅，其实。 哦，绝对噶，绝对噶，绝对。 即系都 唔系咁两地嗰两个地方嘅文化，其实真系好相近嘅。 唔系最惨嗰边开始觉得嗰班唔系咯。 即系你意思系边度系边度唔系？ 即系台湾嗰边，我台湾边你即系佢哋已经即系冇办法，等于我哋。即系我哋已经 隔咗几代 了，隔咗几代， 会噶会噶，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你感觉唔到佢哋嗰种辛酸噶嘛？ 佢哋比而家我哋嘅香港人仲更加犀利。 可唔可以 open one 啊？十物 吓， 可唔可以 open one？ 咪 open one 咯。 讲 open one， 因为你讲开讲一样嘢咧，讲一讲啲嘢，即系我嗰日上堂啦，咁讲埋个 topic 咧，就系一班内地学生落嚟嘅，讲就话咩咧？中国台湾同香港嘅关系，咁咧佢哋就觉得一个 point， 因即系。另外呢個下嚟講之後先再講，佢覺得個 point 就話台灣咧係應該歷史因素、歷史趨勢就係回歸翻中國嘅。咁我就同佢拗咗好耐啦，我係我真係咁拗啦。咁但係最後即係其實得出嚟一樣嘢講翻就係話咩？其實過去國民政府翻去台灣嘅時候咧，最慘嘅一批人咧，唔係嗰班原居喺 地道嘅台灣人 地啦，而係咧有一批最後喺國民政府嘅時期咧， 帶咗過去， 唔係喺成都度撤軍，守咗去泰國北部。 哦， 嗰一班人，嗰班係最 慘嘅，嗰班我好想講咯，但係下一次， 下一次啊， 有機會，有機會， 無寨演變雲南， 泰北咯，係 雲南，係啦，係啦 ，OK， 係啊，啱嘅，啱嘅。 咁其實 嗰班好慘， 係啦，咁最後即係最後補充翻點？其實內地人就算可能八零年代之後出生嗰班人都覺得，其實覺得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中國人佢哋存在睇嘅就係13億人民，但我講咗個 point 就係話，其實過去咁多年嚟隔咗幾十年啦，其實應該喺台灣人或者喺香港心目中嚟講，係大家分開咗咯，即係只一個係一個大中華嘅體系，唔係中國人嘅體系咯。我諗呢個係要即係所有，我諗十幾億啊，唔計話13億嘅人民都要認同呢個 point。 我覺得絕對係咯，我好贊成咯。即係今日就算其實我睇地圖好近嘅啫，即係台灣。 使乜睇地圖啫？你去到廈門已 經睇到係好緊， 都 爆。 睇到四個字先啦。 我哋有幾認識廈門啫？即就算台灣有幾認識台灣啫。调翻转台湾有几认识香港啫，其实好近嘅啫，但系真系唔认识噶，而且系 个 culture 系 系啊， 几种有 冇错， 三种唔同， 而且系越抹越远嘅，即系系冇得搞，我觉得 系啊。 我可唔可以补充多一句？ 讲， 但系阿的讲嗰样嘢咧，其实呢样嘢我都见过，我记得好都七八年前，我哋有次，因为我哋嗰时公司做汽车啦，咁台湾啊、香港啊、大陆都系我哋公司做代理，咁嗰时。咁厂有时候啲 seminar 去开会做 training 啦，咁嗰次就啱啱就系我喺香港去啦，我北京嘅同事过去啦，我台北嘅同事过去啦，咁一路都即系喺度做成个 training 都冇嘢噶，大家有经有讲啊 ，OK 嘅，咁去到完咗咁啊，去通常完咗翻去游水啦，泳池度，跟住我咪喺度倾偈啦，跟住我即系阿的嗰样嘢，我好 impressive 嘅就系话，我北京嘅同事真系咁识同我台北同事讲啊。是七八年前来的睇个款台湾好快回归哇 我记得你 跟住我突然间觉得咦好似会打交哇不如冲凉去食饭。 嗱时间就冇多啊我讲两句啦当系一个总结啦即系你讲啲中港台呢啲呢我諗我即系如果我哋大家呢度坐喺度嘅人呢即系无论的读书又好我哋做嘢好呢我哋都撞过好多好多呢啲咁嘅经验。即系要讲真系好多都讲唔晒即系其实大同小异。咁但係我遇到再比你哋更加頂棍嘅呢即係我就係、我係、到今時今日好多大陸嘅唔係受好多唔係受高教育嘅年青人呢佢哋根本唔淨止係認為台灣應該回歸，佢哋根本以為台灣係 已經回歸， 係多到不得了啊！ 已經係咗啦， 所以即係呢個就係三個地方個culture唔同嘅 文化嘅分別。 我係經常解釋俾佢聽。台灣唔係台灣就係台灣嚟㗎。咁台灣唔咁點解台灣係一個國家咁我又答唔出。 即係成日叫 我唔買。台灣暫時呢就唔係俾 地區性嘅 分開。中央北京唔俾北京政府管嘅。即係要搞解釋解釋大嘅。係啊但佢哋係佢哋到今時今日 都係 唔明。因為喺佢哋個眼中好簡單㗎。佢哋係以為呢我日日我哋睇到有咁多。周杰伦你边度嚟噶？台湾哦， 食屎啊！ 咩咩系啊？ 林林 做啲咩？ 咁你沟埋佢， 咁啊好简单。 咁啊咩？台湾 有 NBA 睇啊，中自由啊嘛，咁咪咪 就 咁 咯。台湾就系一个省咯， 一个省 系啊。咁呢个我哋揾一集啦，即系可以再又可以详细讲，好得意嘅其实。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一个礼拜先睇下又再讲啲咩。 好 ，OK， 拜拜， 拜拜。